起。 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粤剧《红楼梦》。新版粤剧《红楼梦》创作于1999年，它对原版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被称为是展示上海文化风采的标志之作。新版《红楼梦》对于原版做了修改，首先它删除了黛玉进府和石金锁两场戏。另外一处重大的修改是将宝玉弃玉出走的结尾改成了太虚幻境的宝玉咏叹。新版《红楼梦》由徐派传人钱惠丽和王派花旦单仰平担纲主演，表演上颇有当年徐派和王派的神韵风采。 许许多青春都不能见你。 也有外眷新王子，这宝钗的女才外儿子，不管算什么， 款款有请。 娘娘有旨，宣新王子到外眷进殿参见。 Super! 谁呀？ 黄昏哎，闹呀上城上我老夫人，那为民无钱比做牛馒头，我以为你当是 洗了吗？ 嗯， 你这样倒出来，他们会放得过你吗？ 我不怕，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 官塞生子吧，请二爷留作机遇。 念不是谁，每一行想 得好看一点，也许会得罪人了吧。哼，我偏偏要往你家林妹妹一样，请问来。 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纪官，乃是我王爷心爱的，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四处寻找不着，听声乃终身算是纪官令郎宝玉相叫陈儿，听着道出府去也是令郎的旨意，故说千万老先生专治令郎，请将纪官放回，一则可为我王爷闻坑之意，那孩儿来么？ 以免下官救命之苦啊。 请大人稍待，来人，唤宝女。老爷，你这更是的奴才，在家里你因为贵妃被训教，在外边无法无天又遭殃，那只管是王爷家人神动人，你但管用得他，他不顾到 革命，灭将来生活，要死去。 子，无女子。 Thank you. 丢了个戒指，是不是？ 丢了也就算了， 我这个倒用不上，你把我这个拿去 吧。哎，娘子怎么 死的？这是中伯爵堂堂送给你的那个哈。 宝姑娘，你来了半天，我来办啥都没遇到。好姑娘，你说一位，我叫你到办啥去？ 不用了，不用了，哎呀，不用了。 我已经见都好了，宝翠翠，你来了好多时候了吧？ 来了一位，就听见你在梦中骂人，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 是真的吗？我是一点都不知道你。 好了好了，梦中之言不足为信，我原来是想帮帮你，还来听说你近来又做了几些心事，倒想来拜读一番。 我的事啊，生病做得这么好，都不像你和林妹妹呀。你来了，正好请你来评论一下你。 好啊，那就到里面去吧。 宝翠翠，请吧， 请。 什么宝姑娘、白姑娘，有什么事跑来接手上，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好睡？ 救命比你这张求助 这是女性的看起来二嫂子病他这样瞧总瞧不顾老他 他瞧瞧我的儿啦我是进老刘玩瞧什么呢喏当年我像王丫头这么年纪倒是比他歪巧呢姨太太 老太太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有时巧有时好啊我都不是包牙的 呀老太太我是天了 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姨太太 老太太 想什么切子快告诉我我有本事叫王丫的伴了来切 老太太总是叫他擦难的市场要他弄了好切的东西来孝敬我们 妈你笑死了我老祖宗啊这不是验神牛算、要不验神牛算呐、他早得把我 Thank you.

千万同上山，像一抹所生的情同已经把我叫三朝四帝不理我，是保佑三文落魄难逃。我欲从你当年日那样好，为什么愿儿彼此无袍，你一句你送也是三也好，为什么被人托死你常被 怎么放心？不放心的 啊！你果然不明白这王吗？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凭你的意思，啥体贴不长？那些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的。 我真不明白。 好妹妹，好妹妹，好妹妹，你不要骗我，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时白费了心，而且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头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动了心，才弄了这一身的病。好妹妹，你才能宽慰一些，病就会好的。妹妹慢走，你再让我生一句话再走好不好？啊， 万一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 啊，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敢说，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心愿的。我为你也弄了这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挨着，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你。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啊，好妹妹， 大爷，你走了。 不许性命的禁令！ 哎呀，那边是什么？